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，或许原来太遥远，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，不再重叠。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，一个人的一双臂，拥抱的只是空虚。我爱你爱你，我心没有冷却，失去你我的世界，自由和寂寞没差别。我还能够再爱谁？ 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 生活与梦想随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当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。我爱的 Radio。 接

好像生活当中痴情的人永远都会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，就是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，他有什么理由不被我打动呢？但坚持不懈的追求，其实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，不能证明其他的。 不是英雄，不渡三关，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向江南坡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难听就用一抹眼眸，映出暗度的我。东海梦魇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经常被人指左右。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。 嘈杂不能说，一心要那听就有一梦，两梦别说很多的梦。当他梦魇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而你经常被乱世左右。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善果，说不清对与错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成功是需要努力耕耘，也需要耐心等待的。凡事都不可能一步到位，想要成为强者，就必须要学会韬光养晦。只有耐心等待，才能够一鸣惊人。如果想要获取成功，除了努力之外呢，还要善于等待，等待瓜熟蒂落，等待水到渠成，等待雨过天晴，等待云开日出。忍耐的终点是柳暗花明，所以今天的忍耐，恰恰是为了明天的花开。 喜欢看着你开的百合花，在舞池里跳舞，路开的姑娘啊，路开的姑娘啊。喜欢看着秋千摆灯后，你羞涩的模样，路开的姑娘啊，路开的姑娘啊，路开的姑娘啊。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靠着传统的舞步，路开的姑娘。我就是喜欢你。 荷花在舞池里跳舞，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，喜欢看着秋千摆灯后你羞涩的模样，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黑着传统的舞步，路开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黑着传统的舞步。 我睡得很甜。

爱上了他的天气。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时候呢，爱到八分绝对是刚刚好的，所有的期待和希望都只有七八分，剩下两三分用来爱自己。如果你还继续爱得更多，很有可能会给对方沉重的压力，让彼此喘不过气儿来，完全丧失了爱情的乐趣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喝酒不要超过六分醉，吃饭不要超过七分饱，爱一个人也不要超过八分。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酸肥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，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，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，感动过的故事，看过的书，经过的地方，遇见的不想念的歌，泛流过的泪光，听是谁在唱歌，在唱是心里的盼望，听是谁在唱歌，在唱歌，对谁呼唤？吸氧那么自然，不需要换算。

真情真意最难懂，唯一路总是你最懂。是情是爱是缘是痛，永远都藏留在我心中。情是你，而只有你留给我的爱最动。目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管我不再爱，也教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目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如何说出口，不懂如何摇摆自我，即使再多年以后，你若还会记得我，我将不再让你离开我。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懂，回忆总是你最多。是情是爱是缘是痛，永远都藏留在我心中。情是你，而只有你留给我的爱最多。目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管我不再爱，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目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管我不再爱，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目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管我不再爱，